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特別節目影情報室第三節，今日主題咧就係古文明救兵原著電影啦。咁啊，事實上今日講嘅電影就講比較少嘅，咁啊主要講個原著啦，同埋歷史。第二節尾頭先我哋就話啦，預告啊，即係有一個比較驚人嘅、比較特別啲嘅即係線索咧，其實同到戲即係戲入邊就冇提，咁但係書入邊咧就睇咗少少，但係好值得大家即係去了解嘅。就原來成件事係同高盛證券有關， 系啊，而家就高盛證券 系啊， 咁啊要聽咯喎， 咁啊即系大家唔使驚嘅，因為即系同呢啲猶太嘅裔嘅銀行家或者股票行咧有關咧。我戏入面都有交代嘅，因为第一个咧就系最后屘就系话俾你听，嗰啲画基本上好多系罗富齐噶嘛。 呢个你如果之前有睇嗰套叫 Inside Man 系嘛，系嗰个都已经一个好有趣嘅一部电影嚟噶啦，即系Denzel Washington 做嘅嗰部啊，即系一个银行嘅一个劫案，个劫案里面咧基本上咧系冇嘢唔见到嘅，但有唔見咗嗰啲咁嘅嘢咧，係嗰個銀行家都唔會講出嚟嘅、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咁、那個 inside 嗰度 inside man 咧，嗰時我哋睇完咗之後都覺得，哇！呢個故仔係好過癮喎，唔係就咁一個叫普通嘅嘅、一個叫打劫電影嚟嘅喎。 係啊，嚇！咁啊，書啊個篇幅相當長啦，就譬如講到同高盛證券有關到咧，我一睇咗都有少愕然。咁但係照我篇幅雖然少，所以大家就好值得大家去。即係繼續去追查嘅，咁成件事嘅關係係咩咧？就係、是、當納粹德國喺歐洲節節勝利嘅時候咧，咁大家開始知道咧，就係大鑊入邊好多嗰啲藝術即係博物館又如何如何咁樣啊。咁但係當呢個問題本身咧，其實喺即係成個軍方或者美國政府理論上就唔應該係成為一個重要嘅話題嚟嘅。因为长仗打唔打赢都系仲系未知之数啊嘛，你去到诺曼底登陆之后，咁即系似乎赢嘅机会相当之高，先去谂呢问题唔出奇啊。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喺战争嘅初段或者战争嘅中段嘅时候咧，大家知道而有能力去推呢样嘢咧，事实上咧，即系如果要做呢样嘢嘅人咧，个背景啊并不简单。 系 咁喺呢个即系书入边咧，佢侧面写到呢样嘢就写到边个人同呢件事有关咧，就系一个人叫 Paul Sachs。大家知道咧，即系高盛嘅英文名咧叫 Goldman Sachs 啊嘛。Sex 唔系 S E X 个 sex 啊，唔系性个 sex 啊，系 S A S A C H S 啊。咁呢个其实两个姓嚟嘅，一个系 Goldman， 一个系 Sachs。咁两个都系犹太姓嚟嘅，即系大家又唔需要即系怀疑呢样嘢。你见到 Goldman 咧呢个字咧，你唔好理佢系咪高盛啊，嘅基本上都系犹太人嚟噶啦，即系犹太裔嘅人啦，无论佢边个国籍都好。咁 Paul Sachs 呢个人有咩人呢？原来是高盛，即是这间证券行的老细的仔来的。但是大家知道高盛其实是互相通婚的，即高文和 Sex 两家是互相通婚。他的妈妈的爸爸就是高文，即是第一代的高盛的老细。你想到就是喂，这个人就是所谓含住银匙羹，即是出世的时候他使乜做呢？即系事实就是他不需要做的。他做了什么呢？他又即系好像我想他都有做过一轮。即係證券行嘅，但係就唔係即係佢個中山職業。佢中山職業咧就咩？喺哈佛大學入邊，就係主要做一個藝術系嘅教授。咁當然你家庭環境咁優裕咧，咁啊做可以做啲藝術系嘅教授啦。而其中一個學生咧，就應該係戲入邊阿 George Clooney 呢個角色嚟。 係 咁但係即係呢個唔好混淆，因為 George Clooney 呢個角色其實幾個人擺埋落去。即係總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其中一個學生，就當然已經係中老嚟㗎啦。咁呢但係呢就係第一代美國專門研究點樣去保藏呢、這個畫嘅藝術品嘅專家嚟嘅。就係、是、個學生。咁你聽到呢句話，且一班即係大學嘅彈頭同埋呢啲中老咁有咩實力呢？咁原來喺書入面講咗一樣嘢咧，就係當其時 Paul Sachs 咧， 即是这位高盛的后人，第一代高盛的后人，尽管他不是一个终身职业，不是做证券行，但是呢由于他的关系呢，当其时读艺术系的这班毕业生或者同学呢，其中部分呢就会将来就会做这些艺术馆博物馆的主管。而他在学的期间，继续在学的期间，读紧书的期间，是透过即是这个 process 主动帮他们去跟这些美国的投资银行大行搭线吃饭。那么作为什么呢？就是当他将来做这个艺术或者艺术馆或者博物馆的这些即是主管的时候呢，这些银行家就科水落去， 已经有了人物的关系建立到出来了。 但我一看到你就着灯了。喂，成件事书入面冇讲，但你可以有一个推理，一个合理的推理，就是说喂，原来成个美国的艺术系即是博物馆啊，可能后面都是一盘生意来的。 哦，这些是啦，肯定是啦。 是不是？即是大家如果熟少少呢行呢，就都知道啦，即是逢亲这些一定是玩 sponsorship 嘛。 是啊。 有乜乜银行啊，有乜乜。 系啊，又有个叫啊，有一个顾问团啦。 系啊，系啊。咁但系啲顾问 团，你唔系就咁，你有一啲文物咁样，你出去展览嘅，冇嘅，冇用嘅。 唔会，我同你做博物馆艺术馆嘅主管啊嘛。原来逢亲呢啲咁嘅，即系博物馆艺术馆咧，佢哋特别喺美国咧，我谂欧洲都系啊，系同传统嘅大嘅财阀家族系挂钩。 系。即係都係陰典，即係嗰啲職位都係陰典出嚟嘅啦，已經嚇裡面已經一早培育出嚟嘅一個一啲咁嘅人嚟啊，唔會話你嗰個成績好好啊，你有咁嘅才華咧，咁你就 唔係嗰啲人一定有 錢啦咁啊。 嗱，頭先我哋講緊即係阿 Paul Sachs 教嗰啲學生，不一定有錢。即係舉個例，即係譬如 George Clooney 呢個角色員， 可以唔使， 但係係一定要透過佢呢個入，即係呢一類咁嘅家族嘅關係咧，原來佢哋先至做到。即是后来起博物馆啊，即是收集这些名画那些东西。而其中一样东西即是牵涉到整个这个 MFA 的 project， 原来后面其中一个即是最原始的一个支持者就是 Paul Sachs。 是。 那换言之呢，其实即虽然个书没讲话跟高盛有关，但我的推理就说喂，其实高盛除了投资银行那里，可能他传统的家族一路都是对这些画对这些东西是视之为一个重要的保值的一个 文物。 文物。 为什么这么保值呢？那他里面就可以很多挖掘的了。 咁我想 未必一定是钱银的那个问题。真的可能原本那个叫做是从文化的价值的。或者佢里面有啲即系，如果即系简单嚟讲啦，如果达文西嗰啲画，就完全你会睇到唔单止就咁叫一个文物咁简单啦，完全就佢嗰个就系、是哦、一个秘笈嚟嘅，里面仲有好多啲，里面仲有好多啲内容咧，你而家唔知道，但系佢一定要幅画，你要保持住佢，日后咧可能咧就有一个时刻咧，你就会知道原来佢里面咧有一种秘密，那个秘密喺嗰时候开启出嚟啦。 嗱，咁 就守住呢啲文物嘅嗰啲人。 我同阿纪涛都好多时讲呢嘢，但系咧，即系你又不定同意，但系咧，起码一样嘢咧，可以大家比较现实啲去谂。好可能高盛嗰啲除咗投资证券之外，觉得证券都唔系好玩，即系一定要买啲即系文物啊、画啊、雕塑啊翻嚟，做一个保值嘅工具。 系。 咁嗱，呢个就比较一个经济学啲或者比较一个理性啲嘅解释去做一样嘢。 嗱，如果超又唔系叫超现实，如果将佢咧即系用另一个嚟对比，又即系将佢转咗嚟去中国角嚟讲嗰阵咧，我哋就而家成日都揾紧嗰个和氏璧啊嘛，嗰、那个骰啊嘛，即系传说就系你如果有呢个文物。你就是会变成天子的嘛。这个和氏璧这个玉璽。 那次我们讲命运之矛已经这样 东西。对，都是这些东西来的。所以他有时候有一些里面的有一些艺术品不是一个叫普通的文物。然后它是一种叫一种信物来的。那种信物呢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里面就是有一种流传下来的就是比如好像圣杯。或者我剛才所讲的那个叫做和氏璧这个玉璽，那么它里面的意义呢就不是一件纯粹艺术品那么简单。好清楚，如果是这样就 是。我再讲即是比较现实一点，或者刚才我们用一个经济学的那个即角度呢，其实那些东西呢你在美国发生呢我想即是大家会觉得可能是一个独立事件，但是类似的事情呢其实现在在中国都发生着。 是 的。即是你看看这些大的投资银行，又或者这些大的这些所谓富二代富三代，一 有權有勢呢，而家都幾多係收集呢啲，嗱我哋唔係講緊西方嗰啲，即係呢啲魔靈 物質，頤和院十二生肖咯，呢個就清楚咯，大家。 所以呢個咧，我諗即係一個共通嘅現象嚟嘅，係咪啊？只不過咧就話一套戲冇提，而個書一提起少少高盛咧，我即刻諗到，咦？其實呢個用一個即係投資嘅角度去解釋呢樣嘢喎。 嗯哼， 係就係、第一樣嘢喺歐洲當年咧。即是擁有呢啲最貴重嘅或者係最有價值連成嘅最價值連成嘅畫或者雕塑或者甚至其他文物呢，其實好多都係猶太家族嚟嘅。咁喺美國呢，同樣嘅猶太家族呢，其實佢對啲嘢好敏感。敏感嘅原因有所謂神秘學嘅解釋，但系亦都有我即系一个好现实嘅经济解释，就系呢啲嘢系可以用嚟作为保值同埋投资嘅工具。咁所以咧，即系基于无论系嗰个族裔嘅原因或者系经济原因咧，佢哋系好有咁嘅动机咧，系推动美国政府同埋军方去第一时间去抢救呢啲嘢。 咁佢而且呢啲文物咧都会令我哋咧会谂起咧，其实电影都会成会出现嘅，就系、有阵时你有一个文约，有个誓文，那个誓文里面嗰度咧就会牵涉到一啲信物啊，或者一个叫诶、那个信物可能系一个权杖，或者系一个你睇《In Sign Man》嗰度讲嘅有钻石嘅戒指，咁呢个钻石戒指咧。就等同于一个可能佢里面咧嗰个意义，唔系话咁咁神秘嘅，可能就系呢个嗰个祖先嘅嗰个定情嘅物嚟嘅。咁但系你如果你有呢一个信物嗰度咧，就代表你系嗰个族嘅嗰个主人嚟噶。咁所以呢个文物就会变咗唔同咗啦。 阿纪图讲一样嘢，其实都好啱嘅，因为罗富齐好简单啦，罗富齐英国系有，美国系有，就全部有嘅，即系几个。即散落不同的國家度啊嘛， 係啊， 所以可能佢喺呢度失咗嘢咧，其他即係喺其他國家嘅羅富齊家族嘅成員都一起幫手去再揾翻。 係啊，咁佢可能就好簡單就話佢要揾翻。如果你手頭上你有嗰隻戒指好似魔戒咁樣，裡面有幾個字喺度嚟嘅，就係嗰時阿祖母唔係個祖先咧，係挑落嚟嘅嗰個家傳嘅嗰個最主要嘅意義嚟嘅啊，人定勝天可能或者有一種一個嗰個咁嘅信物嚟。咁呢啲就變咗咧，呢個文物嘅嗰種重要性就出咗嚟啦，唔係變咗唔係一般嘅藝術品，咁簡單啦，咁樣佢嘅意義就係會升價十倍咁樣。因為好多時候我而家都睇嗰、那個，即係譬如你話十二生肖嘅嗰文物，我哋都揾到喺度研究，究竟而家我哋見到嘅嗰啲十二生肖嘅嗰啲文物，究竟係真定係假嘅咧？咁佢裡面咧就 隱藏咗啊！即係大膽講句啦，我覺得假嘅機會都即係唔低嘅，唔低 嚇。同埋而家即係基本上都未齊噶嘛，依十二生肖未揾齊咯。 好啦，嗱，头先讲到嗰个高盛嗰度咧，其实大家即系书冇讲，但系可以有一个即系推理啦，就系话，之所以美国政府咧，佢能够喺高层，譬如由罗斯福，即系一路去俾指令去做，咁多人即系投入呢啲咁嘅资源咧，我谂部分嘅原因都系同呢啲犹太裔嘅财阀有关系嘅，因为佢哋可以讲话直达天庭啊， 佢所以而且佢猶太人咧，係喺歐洲裏面嚟講咧，佢哋最早係建立咗佢哋成個嗰個 金融 經濟體系啊，嗰個嘢，而係就算呢啲叫做一啲叫做重要嘅嗰啲買賣或者呢啲文物嘅嗰種點樣流傳、點樣買賣嗰度咧，佢哋已經好早咧就已經有咗個系統喺度嘅嘢。咁啊，從呢樣嘢你睇嗰陣咧，其實電影裏面都係提及啊，希特拉佢做呢样嘢咧，就系、是可能佢最简单、最原始嘅目的咧，唔单止就叫艺术嗰方面，就讲翻俾你睇，佢所有嘅信物咧都已经归我所有。嗰时佢就真系咧变成咗 不要讲话世界住欧洲的王者他就是可以真的 做到了、所有的那些可能不同的民族他的里面的重要的信物他的祖先留下来的一些线索全部在我手上那他就一定是一个王者来的 了、我想这个、动机都相当合理的、除了这件事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去看一看而甚至到现在都没有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戏入面有讲或者没有讲的这些抢回来的赃物今天去了哪 里、这个关键我觉得戏有很多人都说戏里面所讲的有几场戏、或者有几件文物他说找了但是在现实呢很多人都说不是找 不到、 好像没有了这个今天我们要深入 去了解一次不 是他这样讲他入面即是俾你睇嗰啲咧，即一定係流嘢嚟噶啦，一定係假嘅。 唔係關鍵嗰啲。 係啦，但係咧有一張我諗頭先你所講就係嗰張啦，就係、拉斐爾嗰張。係就應該如果冇記錯，如果我睇睇嗰個書係咩啦，就應該係拉斐爾嗰張咧係咩啊？Portrait of an Artist 啊、 嗯， 就係、藝術家自畫像啊。係啊，唔係 Portrait of a Young Man、年即係年青人自畫像。嗱、嗰、那個喺入邊啊出現咗，但係咧燒咗嘅。嗰幅畫到依家都揾唔翻，仲未啊？即係戲入邊所推測一樣嘢就係幅畫係燒咗。 所以佢嗱佢呢個我覺得好有趣啦，就係、佢玩咗個戲劇作用嘅、如果你係即係知有知道依種咁嘅歷史依種典故嘅話咧，咁、你就知道喂佢呢個戲咧就係、不盡不實啊。佢刻意不盡不實，因為佢 highlight 咗呢幅畫嘛。咁、多畫唔講，點解要 highlight 呢幅畫呢、就即係佢講俾你聽。咁你知道咧，我而家我呢個戲裡面嚟講咧，就有啲情節咧，裡面咧其實好似投石問路，掉一樣嘢線索出嚟，係講俾你聽。原來呢幅畫唔係最重要嘅，我仲有一啲內文喺度講。不過咧，呢、個咧。你大家想想他要讲的是什么即是这样的。即是这样的游戏啦一种即是一种叫他玩了一种叫戏剧上的游戏规则出来啦。所以这个也都变成一部戏的有趣之处来的。 刚才那个问题呢其实我自己有答案的。我的估计呢好即是如果现在还这些还存在而不是被、纳粹党销毁的话呢 是 很可能部分是在瑞士。 啊、是。 那为什么在瑞士呢 为什么 华尔街狼人咪俾个答案你咯， 又啱喎，又系喎， 因为原来佢历即系历年都系做呢啲嘢噶嘛， 同埋佢瑞士即系全部嗰个叫做万万法归一噶啦，即刻系即系有好多嘢应该喺瑞士嗰度嘅。佢一个戏里面嗰度咧，我觉得有两样嘢几得意嘅，讲出嚟嘅。佢就第一咧，佢就系讲嗱，譬如尤其是系毕加索嗰幅画，佢哋去到 幅画系好多幅毕加索嘅画， 喂，佢哋就而家佢讲咧，就话喺戏里面讲咧，佢哋见翻到个画框，咁所以佢咧就佢哋以为呢个系哦被烧咗啦，咁但系咧佢个戏嘅前面佢已经讲啦话，我哋掹咗啲嘢留低个框，即系佢讲咧 呢个咧，即系戏入边咧就交代得比较少，即系甚至冇交代，但系咧书入边咧讲咗两句嘅，咁呢个大家其实可以即系参详下，佢话原来咧有一条友咧。可能不止一个，但是书入面举一个出来呢，就当其实是伪造了一些画笔。 哦，这个肯定会有啦，我觉得是这个最关键来的。 是啊，他 告诉你扮烧了。 是啊， 原来烧了那个是伪 造的。即是假的来的。那你不要看轻即是在欧洲那些做複製藝術品嗰啲人啊，嗰啲技巧相当之高的，即是有些就即是可能如果你唔好撇開嗰個係咪假嘢咧？佢真係可以當真嘢咁賣嘅。 會嘅係嗱，但係有一個咧，就其實我唔知應唔應該。 而且一樣嘢喎，係真係呃到納粹黨喎。 啊呃，可能或者個納粹黨要嚟呃人又得啦。因為但係有一樣嘢咧，就雖然咧就即係變咗唔關呢部戲嗰陣時，變咗神秘學嘅嗰樣嘢咧，就但係唔知呢本書有冇提嘅。就佢哋會追翻呢啲文物嗰時候咧，就係傳聞佢哋亦都有去到埋南極嗰度去追索呢啲文物嘅。呢本書冇講。 因为呢个好正常，呢个同神秘之系完全冇关嘅。 唔系佢因为咧，佢最主要佢哋话佢哋喺度追查翻嗰个呢啲咁嘅新闻。 佢甚至连命运之矛我都冇讲。 佢有个讲法就系有追到去巴西，然后就有亦都去到。 嗱呢个戏都有做过啦，佢都有做过啦。咁啊，再次提翻呢 Iron Sky 啦，系嘛？ 就唔喺呢本书嗰度出现嘅。 咁啊，呢个唔系。 捧上，因為最近那單爆出來那單即是真的說被人拉了，說有很多張畫， 即是瑞士那個 在瑞士，在瑞士，嗯，所以 我相信呢瑞士不單止做譬如說好像懷家浪人那類樣的，即是一個專收這些錢的一個國家之外呢，納粹德國的所有的唔係即係部分的一啲流落的，即係 嗰啲文物咧， 文物咧 遺失咗嘅文物， 都可能喺瑞士會揾得翻。咁另外一個咧，就即係神秘之嘢想講，但係都未揾得夠足夠資料咧，就係咩咧？就所謂納粹的黃金啊。 嗯， 咁戲入邊又都有講啦，即係譬如啲人剝嗰啲金華出嚟， 有咁咧，有兩桶啲乜黃金啊？ 嗰度好少嘢嚟，嗰啲好少嘅啊。那個即係古仔係點樣咧？就係當年咧納粹黨咧用個即係攞納咗啲金翻嚟，其實用過用翻曬佢嘅。咁咧上面即係有個納粹黨嗰個徽號喺度嘅，即係呢啲 金磚， 呢啲金磚啊。咁咧就部分咧， 神秘之嘢都講過啦，放咗落去湖底噶嘛，有個存。 係啊，部分咧就應該係經過個瑞士嘅。近年咧有一個講法，我都嘗試去印證嘅咩咧？就是原來呢啲經瑞士或者喺即係德國嘅呢啲搶奪翻嚟嘅金條啊，就經葡萄牙去咗澳門。 嗯，係啊係啊，呢個我哋都提過啦。 提過，但係冇專題去講過嘛。 係啊， 而呢個題目咧，其實到依家即係雖然係事隔咁多年，二十一世紀咧，如果去澳門，我覺得仲會有人會話到俾我聽個答案係咩嘢。 係啊。会噶，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部戏咧，即系佢呢个时刻咧嚟去拍出嚟咧，我觉得系肯定咧系一个叫做系想旧事重提，因为咧即系有好多文物可能咧系时候而家要掉翻出嚟嘅。 我谂都差唔多时间噶啦，咁你即系事隔咁耐啦，你而家譬如话。即係嗰啲真係落手落腳做啲人都死曬啦。咁你而家爆即係去蒲頭或者燕山咁樣，咁理論上咧，即係相關嘅人物咧都唔需要，我主觀上覺得啦，都唔需要負一個戰爭嘅責任嘅。 係啊，同埋你因為呢樣嘢都令到我諗翻起咧，即係因為咧依嗱頭先講話叫歐洲嘅文物劫啊，而家呢個咧其實我哋喺度中國都有文物劫嘅，亦都嗰時都係想將佢拍成電影嘅，就係。將嗰時國民黨咧，將有好多北京嘅嗰啲文物，嗰啲故宮文物嗰度咧，搬去貴州啊！ 唔 係佢未拎去台灣嘅時期咧，其實就放咗響貴州嗰度咧，因為初期咧係要避日本仔嘅，因為啲日本仔咧佢嚟嗰時候都係就搶文物，咁嗰時咧就有一批國民黨咧就嗰啲軍人咧就將一啲好重要嘅文物咧就放咗響貴州嘅嗰個山區裏面。好多岩洞里面嗰度，同一啲嗰啲贵州嘅嗰啲即系本地嘅人嗰度咧，系共同守住呢啲文物咧，系守咗好几年。去到后来咧，就有大部分咧，就都将佢咧，即系国共战争嗰时候咧，就运咗去台湾嘅，即系一件事件。 咁有冇啲人见到咧？ 咁啊，當然裡面係有啦。咁但係佢成個過程嘅裡面嗰度咧，就係咧，即係可以話叫清朝末年之後嘅第三次嘅一種叫做係文物嘅大轉移嘅一件事件嚟嘅。係呢個你話可唔可以拍到電影啊？ 唔係拍邊個拍咩？邊個投資嘅問題啊嘛？ 曾經故宮咧，即係想係兩個故宮係合作咧，係都想 即係台北同埋北京。 係啊，咁啊。里面咧，咁我哋都有諗過古仔嚟嘅，即係又話有三部曲嘅，有一個就係黃羲之嘅嗰、那個 《花書城詞城記》， 係啦，《花書城》嗰個咧，嗰係第一批啦。仲有係仲有係溥儀嘅，即係嗰個唔係慈禧嘅嗰、那個，即係八國聯軍嗰時點樣運啲文物出去嘅嗰個咧、即係總共咧有幾次嘅呢個叫做係國寶大遷移嘅。咁啊，其實我嗰個素材都似啊呢、這個古文明救兵咧裏面咧去講文物嘅嗰種重要，係、文物對於一個叫嗰個國家一個民族嗰個緊要，不能夠失嘅嗰個原因。 啊，就喺度编到出嚟。 咁你头先讲过咧，事实上个戏剧嘅题材咧相当多嘅，就顺手拈来啦。 不过好似你话斋咯，边个俾钱拍？ 咁就系俾钱嘅。 你咩就系俾钱咁？你 George Clooney 自己 人钱拍噶？唔会啦。咁但系咧，如果譬如头先你讲嗰、那个即系历史嘅事件咧，咁有个好著名嘅。就是北京人的头盖骨， 哦，是啊， 因为真的不见了，这个 今时今日他说沉在海底嘛，我不信啊， 咁但是无论怎么好啦，即是这个在中国呢，其实如果你说有投资者去拍呢，咁这个必然呢就会构成到一个很精彩的电影啦。咁事实上呢，我諗而家喺中国呢出嘅呢啲所谓经律小说呢，都有好多呢啲题材，我自己睇过一两本㗎啦，咁但係写得唔係太好。咁呢个唔讲啦。咁但係最后呢头先几台提嗰个问题呢，就话呢套戏拍嘅时候呢，出嘅呢个 timing 呢，佢有冇啲嘢另外啲嘢想讲呢？咁我觉得呢就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嘅。嗱，戏入面讲到呢，就即係第二次大战嘅文物嘅即係呢啲被掠夺啦。 佢嘅下落不明啦。 下落不明啦。咁有啲事情呢，类似嘅事件呢，其实就喺呢十几年发生嘅。举一个例，波斯湾战争之后。 係。 伊拉克嘅博物馆。嗰、那个损失。咁嗰啲嘢真係古文明啦，因为伊拉克嗰啲博物馆嗰啲呢，就即係咩苏美尔啊、巴比伦啊， 嗰啲真係古代文明嗰啲失去的古文明嘅。 嗰个就真係将来都有戏呢，就真係嗰套戏就真係叫应该古文明救兵。 要搵 George Clooney 自己拍囉，呢系你美国人嘅事。 咁讲少少呢，嗰啲咁嘅文物呢，当其时呢，大家如果有睇新聞呢，会睇到呢，就係唔见一夜之间唔见晒嘅。咁部分呢收尾系流出咗国际嘅黑市文物市场，有报道过出嚟嘅，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从嗰个事件睇到咧，嗰啲嘢可能都系美国佬自己做翻嘅。 系啊，呢、這个唔系好耐嘅事啊，十年前嘅事啫嘛，2003、2004嗰时发生嘅事啊嘛，所以就问咧，即系呢个即系呢啲美国美军咧，系究竟义军啊，定系其实趁火打劫咧？ 咁一定唔系好似戏入边所讲嗰啲正义啦，系嘛？咁我想讲做呢个节目咧，就即系最大嗰个动机就要纠正咧，即系如果你睇咗呢套戏，甚至呢本书啊，呢本书我觉得虽然唔系。 咁完善， 咁完善，即系虽然即系冇个戏咁差，但系讲到呢个问题咧，都仍然系过分系表扬咗美国嗰、那 个。呢个系咪新嘅出版嚟嘅？系定系当事人佢哋写翻嘅记？ 佢访问啦，书有、哦、访问，书有新嘅，书有新，书系2009年嘅，但系咧、哦、即系个作者本身都做过好多 资料搜集嗰啲 嘅，唔系资料搜集，佢直接问翻嗰啲人嘅。咁、哦、佢后边咧其实有晒啲人嘅小传嘅。 哇、哦，咁都几好啦！呢本书都 佢哋几时死啊？回忆翻即系成件事系点样啊？咁呢、這个即系呢个书入边有讲，但系咧我始终觉得一个问题就系、是，佢亦都有犯咗同个戏即系接近嘅错误，就系、是、过分正面讲咗美国喺呢啲事情上面嘅角色 啊。 譬如类似我一开头第一节、第二节开头讲个 Amber Room 问题，佢有提，不过只系提咗一版， 系 唔多。 即系呢个就系变咗系国策书， 国策书 咁啊，国策 嗰就更加大镬啦，嗰个即系国策电影啦。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咧就即系有个预告啦。啊，几台？嗱，而家你有本书啦。 哦。 咁咧呢本书咧就永远的零。 系。 咁咧就同我哋今日讲嗰个历史嘅时空咧，就都系相 同。系啊，嗰时间都系差唔多啊， 差唔多啦。咁呢本书咧，听讲咧就近期喺香港卖得相当之行啊。 嗯，系。 我自己就睇咗噶啦，啊，咁啊应咗一位朋友嘅即系要求啦。咁我睇完之后咧，就觉得即系值得推荐俾大家睇。 佢有部，因为佢有部电影嘅喎，喺日本好受欢迎噶。 系啊系啊，好似话票房系破咗即系第二纪录噶啦。 诶，相当之敏感嘅一部电影嚟嘅。 系咪？你话敏感啊？ 因为唔系你又讲你阿宫崎骏嗰部都好敏感啦，好多人都误会咗，以为佢系一个叫做系宣战片 宣战片系嘛，冇 其实就唔系噶嘛。 咁啊，头先阿纪导讲话敏感咧，我谂即系入边嘅题材咧，都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嘅。思考意思就话、是，睇下今日嘅日本人点睇翻当年呢、這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嘅 太平洋，所谓太平洋战争嘅历史，特别系。 是 神风突击队的历史，咁、就由于我睇过之后咧，其实我觉得都好值得系攞嚟做一个节目。咁即系我考虑紧下礼拜咧，我哋都相同嘅时间咧，我哋都会讲讲呢本书咯。 哇！咁我要睇睇呢本书先， 你梗系要睇啦吓，即系俾送咗俾你睇噶嘛。 好，即刻翻忙。 系啦，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啊就适当时间再见啦。 好， 拜拜。